感谢主，哈利路亚 ，Amen。上帝对我们真的是很好，对吗？哈利路亚。当这些弟兄姐妹能够大家一起合一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看到嘛，哦，那个就是力量。所以刚才这个Dominic 弟兄，我在今天记得他的名字，哎呀。他刚刚说到的这个要祷告会要鼓励大家尽量的来，所以祷告呢在每一个星期你们所有的这个星期嘛，祷告的时间叫做充电的时候，所以呢礼拜天是来敬拜来奉献然后来祷告嘛，就是叫做充电所以呢要记得哦，要每一个星期都要来充电，没有充电的话呢，那个飞机跑不远的知道吗我们的飞机跑不远的，然后跑到一半的时候会停下来的，那么呢我们要记得、哦、要充电，每一次要充电，不要一直走，我没有时间了，一直走，等一下电就没有了，没有的时候呢就很多问题就来了，对吗？哇，真的是哦，这世界上很多很多的问题，很多那些想不到的问题会发生。不过呢，我们要随时的抓紧做上帝啊，要培养出这个爱主的心，爱主的心，要培养出这个信心。圣经上说呢，信心是从听到而来啊，所以呢，我们要不断的来到主的面前，不单单只是来听牧师的教导，更加重要的呢，就是我们也要听上帝对我们自己亲自的说话。所以你每一次来充电的时候呢，那个时候就是上帝来在跟你有这个让你能够去认识他，让你能够来去亲近他的时候。所以当你来到的时候哦，你要学习跟在这些众人的当中里面吗？你要学习寻找一个方式哦，来跟上帝有一个各自的这种的关系，好。所以不要以为、哦、有别人为我祷告了，很多人为我祷告就可以了，那个就是一个错的观念，知道吗？别人祷告可以，不过你不祷告不可以啊！别人为你祷告可以，不过你不祷告不可以，记得。所以呢，不管多少个人祷告，这边有100个人祷告都好吗？不过诶，我还没有祷告，不可以，我一定要祷告，我一定要开声祷告，一定要祷告。也许开始的时候不会像别人这样子吗？祷告都这么厉害，但开始充电一下，等你的电一来到，你会比很多人厉害。Amen， 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感谢主。所以呢，我们要每一次的记得哦，不可以不来祷告会，因为呢，上帝在我们的前面哦，会为我们预备很多的帮助。如果我们没有祷告的话呢，我们会失去这种的帮助，我们会走那种不是上帝领导我们的道路，知道吗？所以变成、哦、我们走的那种路跑到很远很远很远、哦、然后到最后跑回来还是打回原形，又从零开始那么不是很冤枉吗？走这种路是很冤枉的、哦、所以不辛苦一点都不要紧，来教会罢了吗？只是开你的口祷告罢了吗？对不对？那么也没有这种的必要逃避的这么辛苦，是吗？上帝给我们一个很简单的路，那么呢，我们一踏进去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可以看得到上帝美妙的那种的供应，美妙的那种的应行，是每一个人都必须要有经历的。这种经历是没有人能够帮助我们的啊！所以牧师极厉害、极聪明、极有能力。极有这种的智能，帮不到你亲近上帝。这个是我们各自的这种的经历，各自的这个路程，我们跟主耶稣亲自要走的路程。感谢主， Amen。 所以我今天没有很多的带来很多的这些问安的话语，你们都知道我迷失了一，是今天是我做迷失的羔羊，我在想的时候啊，不知道是上帝在考验我还是考验你们。我相信这个都是有两方面的、哦、就是说呢，要你们多一点包容一下牧师，要多多的原谅一下牧师嘛。因为 有时候我们计算的，以为计算的好，哇，我说很快啊，今天我就可以到了，不用一下子跑错路，跑了了吗？你们的现在你们的芙蓉路很先进哦，一直转来转去，不知道要转去哪里。我说要转到哪里去了？又跑回原形，哇！然后我就说跟上海有的好比，不过上海比我们发展的比我们马来西亚哦先进的超十年了，我们还在他的后尾追他们呢。之前的时候上海呢是比我们落后的十年嘛，现在哦好像是上海比我们先进的十年。所以我们马来西亚还有很多要追上去的，相信属灵上也是这样子耶。Amen， 我相信哦，上帝在运行着哦，在每一个人的生命。我今天我听到这个姐妹的见证，我心里很高兴哇！我梦想的教会就是要这样子的，感谢主哦！你知道吗？我一直在祷告，一直在祷告哦。我很久很久没有听到这一种的教会的这种的鹤立啊协助啊，很久没有听到了。今天我听到的时候，我说啊，真的是我们的梦想成真哦。好，感谢主，阿门。我希望哦，我们教会哦会继续的这样子，继续的互相的鼓励，互相的帮助，不管是在经济方面还是什么。如果是我们在还没有，不行，在还没有事了，对不起，最好是不要有事了哦。不过这些东西很，我们不能够讲没有事，这句话也是很难哦。那么呢，就是讲哦，如果我不知道你了，是我的话，我叫上帝给我多多钱哦。人家讲牧师，你要这样多钱做什么？哎，不是我要用，很多人要用嘞，是吗？所以我们拼命做，拼命做，拼命做哦。那些钱不是拿来赌，就是自己用啊。很多人也有需要，所以那么呢，怎么能够看到上帝能够供应呢？就是当我们哦，每一次有的时候，我们就施比受更为有福哦。我把我的一个一点点的给上帝，上帝会祝福我很多很多的回来啊。当上帝祝福我很多回来的时候呢，我要看到呢，上帝使用着这一切的资源去帮助别人。Amen。所以我们要不断的提醒自己，不断的改变自己的心态嘛，自己的态度嘛，然后我们就看得到呢，这样子的教会嘛，才是真正的是末日的教会。是不用说什么，魔鬼都会怕我们的，我们不用怕魔鬼。Amen。 你知道吗？我们在现在的这个中东那边哦，我在一直讲我的道下去吗？我相信哦，上帝在启开一个很重要的重点给我们，所以今天也许讲不到那边去了啊。我每一次来的时候呢，我就吊一下你们的口味，我很对不起，我怎么要做到这样子？好像在卖药这样的哦。不过是时间不充足了，不是说我要吊你们。所以呢，我们在中东哦，很多那些伊拉克那边，你不是知道有ISIS吗？哦，那些基督徒啊，在那边有很多的基督徒啊。尼尼微是在伊拉克那边哦，很多的基督徒哦，差不多有1.5万的基督徒在那边哦，现在已经减少到剩下是600多千的人罢了。所以那些基督徒今天在那报章那边讲哦，他们要起来反抗这些ISIS哦，要不然的话基督徒简直给他们灭绝了。听好了哦，基督徒，我们如果基督徒不起来哦，吓一下那魔鬼哦，魔鬼不会怕我们的，因为很多都是很怕魔鬼哦，怎么办？一听到魔鬼就怕了，一听到敌人就怕了，一听到考验就怕了，怎样能够吓到魔鬼呢？所以呢，我说呢，我们的基督徒呢，就要多多的去开始的去学习，要努力一下，装备一下我们自己哦，大家都要做准备，好像都在关跟 Sister Lily 啊，哇！我今天看到 Jasmine 姐妹驾车，好像在锅里炒菜这样了，哇！呜，他驾了这么大辆的车，他跑车，哇！好像在锅里炒菜这样子，哇，这么厉害啊！我全部都是老将来的，所以呢，教会不得胜都不可以啊，是吗？哦，感谢主 ，Amen。所以呢，我们、哦、要很努力，虽然经过一些考验嘛，祈求主给我们更坚强下去。教会呢要更坚强，我们就看到就更得胜。Amen。我还没有进到里面的时候哦，我跟你讲一个见证哦，就是我才向到马口的时候，我很受到感动。 有一个姐妹她在教会侍奉神啊，她曾经哦，她是印度人来的啦，她曾经啊是一个很会做生意的姐妹来的，很会赚钱的，什么东西她都能够找到钱出来的哦。到一天她被上帝感动了，就去这孤儿院那边去侍奉，什么都不要，就侍奉我，连她那个孤儿院哦应许她给她400块钱一个月都没有，都给不到她。他还是在那边坚持的做，做的时候哦，有一天，我们看到上帝运行的很厉害，带了很多人来信主。我们就是第一次做这个圣诞节哦，基督徒的圣诞节哦，啊，大米尔文的圣诞节哦，哇，我们的教会哦满到到路边，你知道吗？原来那些不信主的人都很喜欢来哦，满到那个路边去哦，都一过了哦。一过了这个圣诞节，哇，我想如果我们这样子做下去啊，会有不知道几多印度人啊，真正的从那印度庙那边会走出来信耶稣嘞。哎呦，好景不长了哦，过了一眼哦，两三天哦，他们就爆发了一些内乱，孤儿院的内乱，就是那些人士啊，做工的人士啊，有一些不妥当，就各分哦，三分四裂，全部分到完了。我等待了一年了，等待了一年，不断的祷告，等待了一年，怎么样都救不了那个情况哦。到最后的时候哦，把长故事简短了啦啊。到最后的时候哦，就各分各做了哦。我还是知道上帝那一天做的那一个神迹嘛，是永远啊，不会被敌人啊。打败了，还是一直相信，一直相信哦。到最后的时候，他们全部跑回那个圈子里面。原来是什么？是这个领袖。领袖呢，有了一些你那跑的方向哦，开始的有一点分裂了，就是因为别的地方哦，那些佛教徒啊，他们也分不清楚。佛教徒来跟他们讲啊，你们来我们这边，你把你的这个孤儿院搬到我们那边去，然后呢，我们会支持你，给你物资，给你们吃，一个月给你们多少钱多少钱。你们讲，哇，这个领袖啥，哇，这么简单，我这边挨了这么久的过这种的生活很辛苦哦。他讲有人要帮助我极好哦，他就要去哦。好彩那天他去哦，他叫我，他说牧师，你来见我们哦，这边我有一个很大的决定要做，又是刚好是在新年哦，我有一个很大的决定要做，你来帮助我想一下，看我做的决定对不对。那么说你现在是在哪里？他说我就给你电话去给这个人，他会告诉你在哪里，在哪里，知道吗？你知道在那个吉隆坡的那个广东坟墓吗？我不知道是坟墓，他跟我讲是别，哎呦，我一直走，一直走，一直走，两边都是坟墓，一直走，一直走，一直走，越走就越多坟墓，怎么办？我在 call 他们，他讲你走出来，走出来，原来他们的地方是在那个坟墓的旁边。这么新年在坟墓做这种东西的，请赐我。我们华人不是讲新年很衰的咩？这种地方哦，他们在那边请吃，请那些歌星来唱歌，咚咚锵，咚咚锵，很吵火。这个姐妹她就给他们拿巴士车，他们租一辆巴士车，把他们全部载过去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就在那边看完了哦，我回来哦，哇了，好像去送死这样子，一个个。一个个好像是去送死哦。后来我就回来哦，我跟他坐下来谈哦，我讲你看到那些人嘛，那些人住在那边的人哦，他们要把他们放在那个地方住的地方哦，很多是发神经了，脱光衣服到处走的。我讲你要把这些孩子放在这边给他们顾吗？而且这些人在那边的人哦，他们脸上没有那个血色的嘞。我说你知道他们是谁吗？ 他们是挖那个坟墓的人 啊，这些人要支持你们，他是卖棺材的，你知道吗？他们给你的这些钱是要去赎他们的罪的，所以呢，也许我们会变成替死鬼那边了。哇，那个领袖哦，在那边哭、哦。我说，很多决定都要在于你，我们也不能够枪毙你了。不过要不要顺从上帝呢，都在于你的心。啊，什么东西都会经过一些苦难。跑神的道路呢，跑信心的道路，一定会辛苦的，没有简单的。哦，不过呢，你不跟从上帝的话呢，还有更长的路要走，我也不知道。我说最好是你先顺从神啊，我不能够说什么。那么大概他开始改变哦，不是眼睛在看住这些钱，哇，我去看到他们拿红包哦，他们拿大纸袋来装的嘞，哇，我都从来没有拿过这么多红包哦，我有大纸袋装哦，哦，很多耶，很多人来给我，所以我就跟他们讲哦，这个东西是很好很舒服，你过有很多钱当然是很舒服嘛，不过如果是我们把这些小孩子一个个带出去那边哦，你想一下，他们连这些住在那边的都顾不好啊，他们可以顾得好你吗？你给上帝照顾你，上帝会为你安排一切哦。后来他回来，他整个心改变了哦。我一直心里面哦，围着这些孤儿祷告，围着他们前途祷告嘛。他就怎样？他就一个一个去跟他们开户口。哇，孤儿有户口的哦，那些钱他就把他们全部进他们的户口存起来给他们。哇，他来跟我讲的时候，我讲啊，这样子才是教会吗？这样子才是做神的工吗？我们要做很多东西，对，我们也要围着那些在我们身边上帝给我们照顾人，为他们前途而着想，这些孩子改天他们会大，也许这个老人家他会去世，不过谁会养他们？谁会给他们这些学校的那些生活费啊，或者是学校的学费啊？所以我在那边这样子鼓励他的时候，看到他就开始改变，从那天开始上帝就开始把他的那些孤儿院的那些工作人员、啊、全部带回来了。带回来了的时候呢，也有很多很多的那些问题要面对。这个姐妹就也走回来了，我 call 她了，我跟她讲，你回来做主的工了、哦、这边很需要你帮助。那么她就开始的听从上帝了，她就走回来了。回来了，不过她的妈妈呢，就两个腰子就已经坏了，一直去看医生，一直去看医生的，吃药，坏了。后来一次哦，就整个人昏迷在医院了。送进医院的时候昏迷也不醒了，他就打电话来哭着跟我讲，是在马六甲嘛。那么我们怎样讲啊？三头六臂啊，这边要去，那边要去哦。我都来不及去到他那边了，我就在电话跟他讲了。不过上帝有告诉我说呢，你不用去。我就直接在电话讲，姐妹哦，你不要哭哦，你一直宣告上帝的医治，因为我们有为他祷告了，就是这样。一下子他的母亲就醒过来了，醒过来了，医生检查他稳定了，就给他出来。不过有安排时间给他要去开刀啊，要给他洗肾了。他说他整个肾两个肾都坏了，不洗肾的话呢就不可以生，那生命会有危险了。我相信有一些医生呢听到我讲话有时候会很生气我的，我那么我就请你们先原谅我一下。因为我每一次看到这样子的情况哦，我就跟这些姐妹讲，不要开刀，开刀不好的，你相信上帝医治就可以了。哇，所以有时候医生会骂我的哦。那么我怎么会讲这句话？我不知道。那时候我讲的时候哦，我只有知道这句话会出来，就是这样。我有很多人，我有带他们亲自带他们去看医生的哦。 不过这个姐妹呢，我就跟她讲不要开刀，最好是不要开刀，上帝会医治她的，我这样讲。后来有一天哦，她就来到集会的时候，上帝就很清楚地告诉我说，为这个姐妹祷告。我就叫她出来，她就倒在地上，我知道上帝在做她的工作，不是我的祷告哦，要知道哦，是这个姐妹的信心，有没有？不过我只是顺从上帝罢了。嗯，到后来的时候呢，前一个礼拜哦，她的这个开刀的这个夜会这个什么开刀的这个 appointment 呢、啊，已经到了，她就去给医生去见医生了。医生还没有开口哦，他就一直跟医生讲：“我不要开刀，我不要开刀。”他讲：“我宁愿死了，我这样子死去，我都不要开刀，因为我知道我的耶稣会医治我。”那医生看住他：“你不需要开刀吗？”他又看住他女儿：“啊，那医生讲什么？”他又问那医生：“医生讲你不需要开刀。”他讲：“怎么？”那医生讲：“你的腰子开始操作了。”哈利路亚！所以你不需要开刀了，啊？他又在问他的女儿：“医生在讲什么、啊？”他不相信他的耳朵，你知道吗？他说：“哦，他在祷告的时候，在这个医生还没有跟他讲的时候呢，他说他有一次哦，他病得很辛苦，他在一个异象里面呢，看到他要找一个山。”要去死，他说他病得不能够再生存下去了，还要去死。他那山一直找的时候，他的儿子全部是还没有信耶稣，他们是信徒教的，就跟他讲：“你来拜我们的神啊，你看你的耶稣都没有医治了你。”他就跟他的孩子讲，是在异象里面了、啊。他跟他的孩子讲：“我宁愿跟随耶稣啊，我都不要去拜你们的神啊。”后来他就在那边哭，就跟上帝讲了。我的孩子很多都还没有信耶稣，主你就让我能够活下去，来把这个福音传给他们，就这样子祷告。后来他就看到这个耶稣来到他的面前，跟他说他已经医好了。那么他就跟他的孩子讲，他已经耶稣给他看到这个梦，他孩子只有能够鼓励他说啊，你继续相信，继续宣告主的话语就可以了，就是这样子啊。到那天他去看医生的时候，医生就讲他的腰子开始操作。所以在今天呢，这个姐妹哦，她说哦，她要侍奉上帝，她就在这个孤儿院那边帮忙煮啊，哇，她很会煮的哦，帮忙煮给那些小孩子吃。她说那个就是我对上帝的贡献，感谢主， Amen。 所以我相信呢，感谢上帝，我们的神呢是与我们一起的同行啊！不管是经过什么患难呢，我们的眼睛要不断的仰望主。这个功课讲是很容易，不过做的时候，当你遇到问题的时候是会很艰难。那么呢，我们很需要这些弟兄姐妹，在没有发生这些事情之前哦，我们就要先来建立好我们自己的信心啊！我们来祷告不是因为我们有问题，有时候我们祷告是装备我们自己去面对这些问题。啊，感谢主。来，我们看这个使徒行传第五章第二十九节。使徒行传第五章第二十九节，彼得和其他的门徒回答：我们必须服从上帝，不是服从人。你们所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，我们祖先的上帝已经使他复活了。上帝高举他，使他在自己的右边做元首，做救主，唯要以给以色列人有悔改的机会，让他们的罪得到赦免。我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人。上帝对服从他的人所赐的圣灵也与我们一同作证啊！所以这个经文里面呢，告诉我们很多很多的东西，关乎到顺从上帝，顺服上帝。很多时候顺服这一句话哦，我顺可是不服， 好像那些小孩子哦，他的爸爸哦，要处罚他，说好了，你叫我做呢，我做了了，不过我心里面不要负你。有时候我们是这样子的耶，我们不要只是看动作哦，我们就说，哎，我很爱上帝的嘞，我很爱上帝的，不过你心服嘛？啊，有时候不服就祷告的不要服，我不是讲什么哦，早上起来知道第一件事情就是要祷告，就是不服。简简单单开一声说感谢主耶稣，又不服，都讲不出来哦。这边告诉我们说要顺服上帝，顺服上帝哦，这句话哦不是你的牧师每天告诉你的，如果是每天牧师告诉你啊，有一天啊你会打牧师的嘞，你会讲牧师我知道了，不要你一直讲了，讲了一百次了啦，你知道吗？因为这句话哦，是你听到多了的时候你会反感的哦。为什么呢？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的肉体嘛，它会自然的会反上帝的哦。我们的肉体是不要做上帝的东西的，只有我们的灵是要的，我们灵想要，可是肉体不服。所以我们呢，好多时候要锻炼我们这个肉体。我们祷告吗？我们要说感谢主，哈利路亚，锻炼我们的肉体。我们不要骂人，不要生气，也是锻炼我们的肉体嘞。顺服上帝啊，所以呢，圣经告诉我们说呢，我们必须顺服上帝呢，不是顺服人呢，不是服从人呢。你是人，我也是人呢，所以你的身体里面所做的事情是服从你呢，还是服从上帝呢？我要我的选择，我的坚持，这种一切的选择是不是顺服上帝的呢？这种功课是慢慢来学哦，不是一天学得到的。不过我们的宗旨就是说呢，主教导我怎么样的顺服你，教导我怎么样的顺从你，教导我怎么样的顺服你。他说我们这边顺服神哦，就是说呢，你们所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，他们的祖先，我们的祖先的上帝已经使他复活了啊。这个主耶稣已为我们死在这个十字架上吗？然后呢，上帝死到他复活呢，是来做什么呢？是给高举他这种呢，就给全部人有机会能够来悔改。圣经说呢，给你有机会来悔改啊。这个主耶稣被这样子的举高，被这样子的就是说呢受难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然后第三天复活了呢，就是让我们大家都有机会能够悔改。所以我们每一天能够这样子的来到主的面前，从我们的肉体所做的一些错事呢悔改过来啊，不是说我们做牧师就不会有错哦，还有很多机会能够做错，你明白吗？不过呢，我们要每次提醒我们自己，我们有错呢，我们就要谦卑下来要悔改，有错呢我们要谦卑下来要悔改啊。尤其是哦，我们奉献给主，我们做很多牺牲的事情哦，我们以为我们有牺牲这么多了，我们就应该是很对很对了，没有人是对到完的，知道吗？当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呢，不是全部人错到完，就是我一个人对到完，那个就是很错，我们已经进了迷惑啊。我们要先讨好检讨一下自己有没有顺服到上帝先，有没有在什么方面呢是有做错了，然后我们先自己要悔改，先自己要悔改，要告诉自己我们要顺服上帝，我要顺从主，我要服从主啊，服从主。所以这个情况里面呢，他说给他们看到哦，有机会能够悔改，让他们的罪得到赦免。我们的罪要得到赦免，赦免就是当我们已经错过的的机会吗？上帝再重新的给我们有机会来去做回，你明白吗？比如说呢，你跟一个人吵架得很厉害，不过上帝给你机会悔改，你要到回去呢跟他再有好的关系。你的家庭破裂了，上帝给你有一个机会悔改，改变，把曾经你做错的错现在再改过啊，还有第二次的机会。悔改的时候就是说呢，你改过了还有第二次的机会，都有成功的机会啊，都有胜利的机会。所以不要放弃这个机会去得胜，不要放弃它。因为呢，上帝说我们的心要顺服神， 你知道很多这些科学家能够成功，很多这些做生意的人能够成为百万富翁，你知道他们失败了多少次吗？知道吗？不过每一次当他们失败的时候呢，他们还是爬起来，还是从他们所做的错事那边呢去学习啊，所以呢他们就变成越来越成功。感谢主啊！所以我们要荣耀上帝呢，不是说我们完全不会有错啊，我们要从错中里面学习起来。当我们学习起来的时候，我们就看到我们的成功率呢就会变得越来越高。哈利路亚 Amen。 所以呢我们每一次要鼓励我们自己呢，我们要顺服神，我们要顺服神，不是只是顺服人。我们的上帝把这些牧者放在我们的身边来鼓励我们，来指示我们，而不是来控制我们，你会明白吗？所以当他们一讲的时候呢，完全在于你，你要选择顺服还是不选择顺服，他们不能够绑住你，知道吗？尤其是他们 用力量来把你困锁起来，放在这一边给你住了10天，如果你的心不顺服也是没有用，你会明白吗？所以那个只是在一个外表，不过呢他们有在他们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有给你这个机会去做选择，你可以选择要顺服还是不顺服，要接受还是不接受。当我们的心在反抗的时候，我们应该要怎么做？我们就必须要来到主的面前求靠主，你知道吗？好像说到医治这一类的，是每一个人不同的信心，所以我们不能够强逼每一个人是不需要去看医生，每一个人不需要开刀，希望我们都不要有这种的错点啊！上帝派医生在我们的当中就是帮助我们啊，所以神会这样子的照顾着他们，使用着他们来帮助很多很多的病人。 OK， 所以我们的心呢，不管是在什么情况之下呢，上帝会在我们的信心里面来操练我们啊，操练我们。所以当我们说到这个的时候呢，我们看这个第32节，他说我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人，上帝对服从他的人所赐的圣灵也与我们一同作证啊。所以彼得呢说呢，我们就是这一切，我们亲眼看到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，我们亲眼看到这个耶稣第三天复活，这个见证是整个历史上是改不了。彼得亲自写在这个圣经里面说，我们就是看到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见证人。很多人讲耶稣为我们死，谁看到？嘿，彼得看到，彼得写在这边，他说他看到，不是一个幻想，是叫做事实。所以你的这个耶稣随你钉死在这个十字架上呢，是一个事实。彼得、约翰他说我们就是这个见证人，我一直强调这句话，因为这句话呢会带给你很大的这个力量，这个恩膏，要破除在你的生命的一切你对上帝的不服啊！敌人魔鬼会用很多情况来告诉你说，哎，这个上帝讲的话假的，或者是你的这个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是假的。彼得说我亲眼看到，啊，当一个人亲眼看到他的救主被钉在这个十字架上三天复活，这个就不是假，这个不是幻想。他说我们就是这个见证人，也同他说上帝对顺服他的人所赐的圣灵也与我们一同有作证。所以我们顺服圣灵哈，也一同跟彼得能够作证，你跟我都是证人，现在我们的耶稣是活的。 Amen Amen。 所以呢顺服就在这一点，我们一直顺服着圣灵，一直顺服着主耶稣呢，你跟我就会作证我们的耶稣是活的。所以耶稣复活的力量要彰显在你和我的生命里。所以我们今天的信仰，我们今天的信心，不是一个迷惑，不是一个幻想， 实实在在呢，我们眼睛看得到，我们手摸得到。感谢主， Amen。 我们每一天能够来靠着主的恩典而过活，那个就是一个神迹。感谢上帝，我们每一天能够去成就上帝所要我们去做的，能够很顺顺利利的过了那个日子，我们要感谢上帝，是吗？有一些经过了一些钱财的那些工具或者是缺乏，可是你很顺利的那一天又过了一关，是吗？那个就是上帝的恩典，感谢上帝， Amen。 所以你跟我要成为这个见证人，因为呢我们顺服圣灵，所以我们一直顺服上帝下去呢，我们就会成为这个见证人。所以这个顺服呢是很重要。我们很多有这种的错误的观念关于顺从神。顺从神呢，我们要使到一个人顺从的时候呢，我们就用威胁，用一些谎话，好像那些父母亲说啊，你没有吃饭，等下我叫警察来。主耶稣啊，我们到现在哦，信耶稣也是用同样的方式，好像欺哄小孩子的方式，不需要这样子做的。我们不需要来吓一个人来去跟从主啊！你如果是没有信耶稣啊，你会下去地狱啊，地狱火烧的。这种话不是我从来带灵魂归主，我就没有讲过这句话的。我是在教查经的时候，慢慢的教导这个福音的时候呢，我就才会讲的。不过那些人就已经经历了主的爱，经历了主的能力，他们才来听到这个教导的。OK， 在还没有听到这个教导之前呢，我是没有这样子讲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相信呢，主的爱能够包容一切。他们能够来信主呢，就是因为爱主的爱的缘故而来信啊，而不是上帝威胁啊、虐待他们呐、啊。这一种他们在外面都多的不多了，知道吗？所以你看到哦，当我们来领导一些人来信主的时候，当然我们给他们一些的指示，教导他们怎样的去顺从，也是一种的方式，慢慢，可是不是用威胁，不是用恐惧，不是用这种的来恐吓他们。我们怕如果是我没有做，等一下上帝没有祝福我，我没有做，等一下。有时候我们做的太多这一种，到最后真正的什么叫信心，原来很多是因为怕才去做，而不是因为有信心来做，所以我们就分不出了，是吗？所以你看到这一边吗？我们来看这边，这个这边一个故事，很重要的故事呢，让我们学习很多东西啊。我们来看这个叫做四世纪第九章，全家的人问世间人说，你们要谁来治理你们，是基甸所有的70个儿子呢，还是一个人？记住，我亚比米利是你们的骨肉。他的母舅们就替他去问世间人，世间人决定跟随亚比米利，因为他是他们的亲戚。他们从巴利比利士的庙里拿出70块银子给亚比米利，他用这钱吹了一群无赖的游民跟随他。他回到尔弗拉他父亲家里，在一块大石上呢，把祭奠的70个儿子，也就是他兄弟们都杀了，但是祭奠最小的儿子约旦躲起来没有被杀。所有的祭事件人和米罗人联合起来，在事件那棵圣像树边立亚比米利作王。约旦一听见这事，就到基利新山，站在山顶上大声问他们呼喊， 世间人啊，你们听我，上帝就会听你们。从前森林里的树要立一个王，他们对橄榄树说，请你做我们的王。橄榄树回答，我该停止生产供奉神明和供给人的橄榄油去统治你们吗？树木和无花果树说，请你，树木对无花果树说，请你做我们的王。无花果树回答，我该停止借甜美的果汁去统治你们吗？树木对葡萄树说，请你做我们的王。葡萄树回答，我该停止酿造神明和人喜爱的酒去统治你们吗？树木对金翅虫说，请你们做我们的王。金翅虫回答，如果你们诚心要立我做你们的王，就来投靠在我的荫下，由我保护你们，不然我的金翅虫会起火烧尽黎巴嫩的香柏树。叶旦继续说，现在你们是否诚心诚意立亚比米利做王呢？你们是否纪念祭奠按他的功绩上代他的家人？你们要记住，我父亲为你们打了仗，他出生入死解救了你们脱离米甸人，但是今天你们竟反叛我父亲的家族。你们在一块大石上杀了他70个儿子，因为他背你的儿子亚比米利是你们的亲戚，你们就立他做世间王。如果你们今天所做的是诚心诚意对待祭奠和他家的人，我祝贺你们和亚比米利彼此都快乐。不然的话呢，愿亚比米利放火烧尽世间人和米罗人，也愿世间人和米罗人放火烧掉亚比米利。于是约旦因怕他哥哥亚比米利，就逃到比尔住在那里。所以这边我们一直读下去，是一个很惨很惨的这个剧剧，是一种的惨剧来的。就是完全就是因为呢，一个人叫做亚比米利，亚比米利呢是这个祭奠的，祭奠呢有很多妻子的，这边好像是跟我讲好像有12个，有12个妻子。所以以前的人哦，他们要娶他们的第二个妻子第三个妻子哦，他们都是很公式化的承认他们的哦，就是说呢给他们有一个地位的嘛。所以不是这边的人讲是小老婆啊，第二个老婆第三，他们是公公正正的把他们娶进来啊，要给他们这个聘金啊，然后啊也给他们有一个身份的。所以在这样多的祭奠哦，他一共生了70个儿子哦，70个儿子。OK， 我们呢看到70个儿子里面没有包括这个亚比米利嘞。亚比米利哦，就是这个祭奠的他一个叫做说一个佣人，跟他有了关系，生出了这个孩子。可是这个佣人哦，他没有名分的，所以呢。这个亚比米利呢就是被这个佣人生出来 啊那么呢他70个儿子、哦、就是完全是公认的啦。这个呢只是一个叫做说是不公认的嘞、啊、很多人没有想到、哦、一个被佣人生出来的孩子有这么大的能力、哦、能够把这个亚比米利的70个儿子、哦、杀掉、哦、用一块石头杀到完了，怎么能够做得到 ？OK， 这一种事情呢，在我们的这些市场里面呢，不是有发生吗？也许有了，啊、哦，有很多人被他们的家族骗掉啊，这一类的东西、啊、都是有。所以，就是事情就发生在这个祭奠的生命。祭奠呢，他是一个很成功的这个勇士嘛，对不对？他到处去打仗啊，去维护这些以色列人啊。啊，救了很多很多这些以色列人啊，啊，打败了这些敌人啊，所以呢，祭奠哦，知道哦，他一定要兴起他的继承人嘛，兴起他的继承人嘛，他就一定要有领袖，领袖，所以 基甸呢，他的领袖呢，就是继承人，就是他这是七十个儿子。你想一想，为什么是七十？你看到耶稣这个Mercy， 他选这些领袖的时候，上帝叫他选的时候也是七十，七十个长老啊，七十对这个以色列来说呢，是叫做统治，要管理统治啊。所以我们的这个主的工作哦，主的国度里面哦，都是有这一种所谓的统治管理。所以七十个儿子里面呢，所以他不能够信外人，就信他自己的孩子，知道吗？他自己训练。所以你想到这七十个儿子呢，是壮士来的，很有智慧，被他的爸爸训练到很成功的人，能够背一个背你的儿子啊，在一天里面呢，就像只用一块石头杀死了 ，OK， 所以这个在他杀死的这个勇士的时候哦，就那个小儿子哦，他就逃走，没有被杀掉。当他逃走的时候哦，他听到他们要把这个亚比米利势力他做王的时候，他就走到那个山顶那边去喊，去跟那些人讲。他你看到哦，他的儿子最小的儿子约旦啊，他会把这种的教义啊，就是这种的规则讲出来。以前的人哦，如果你要骂那个国王是吗，要讲那个国王有错哦，你不能够自私自己讲你强奸了一个人哦，你要转弯抹角讲故事的哦，讲故事的哦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呢，这个约旦哦，他们也是全部都是这样子训练的哦，讲故事的。所以他们到山顶上那边去哦，他讲一个故事，他说一天哦，这些树林里哦，他们去找王啊，在那边呢有三种树嘛，一种是橄榄油，一种是无花果，一种是就是葡萄，是吗？橄榄油、无花果、葡萄呢，就是在以前哦，以色列的时候，我是带来最大的这种的收入了啊。所以他们去找这些橄榄油、无花果、葡萄哦，他讲去找他，你来做我们的王，树林里啊去找那橄榄油去找做我们的王。那个橄榄油讲什么？我怎样可以停下生产这些橄榄油哦，能够供奉上帝，然后能够带来给人民益处的哦，去统治你们呢？听好来，他说我都忙得不得了哎，我现在呢，我不能够停止出产哎，工厂吗？你停止一天，你就亏损了一天嘛，对不对？啊，他说呢，我现在哦，我听从主的道哦，顺从做主啊，分配我做我要做的本分。啊，我的工作呢就是出产油，这个油呢是拿来供奉上帝，来去给人民益处的。我怎样能够停止呢？就是说我不能够统治你们，我不能够统治你们。这边有一个很重要的故事哦，当一个人懂得他们的呼召去顺服上帝的时候哦，我们没有时间哦去吃饱没有事做，每天要去管你啊，哎，你今天有祷告吗？你有没有祷告吗？我是领袖嘞，我要知道。哎呦，我希望我们不是那一种基督徒哦。你们全部人都要知道我们的本分，是吗？我们来教会做什么？做好我们一个神的儿女的身份，能够供奉上帝，能够祝福弟兄姐妹，对吗？如果我们哦都这么忙哦，围着要做好我们的本分哦，我们没有时间啊，每天要去管理人家。所以如果是我们以为哦领袖呢就是要来管我们哦，那个是一个很错的概念，是吗？因为领袖自己都忙得不得了，要去讨好上帝，又要去帮助弟兄姐妹，哪里有时间去统治我们？而且神的做法就是哦，我们能够互相的帮助，可是不能够互相的控制人。 我们这种控制呢，就是在于不信主的那边哦，邪教哦，他们就用这种方式控制。你看到这些回教徒，他们没有靠上帝的能力，就是用枪、子弹来杀，最会做的就是杀，就是斩人家的头。啊，他们说那个就是叫做供奉上帝。真正的供奉上帝吗？就是要活好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，能够带来给人民有益处，而不是一个一个跟他杀掉那个头，是帮助他们怎样活下去，这个是帮助他们快快死掉，不能够做到神的工作，也不能够带来给人民益处，你知道吗？啊，所以这边他告诉我们哦，他说我们领袖就是应该就是要这样子，不是要去管理人家。所以呢，一个，然后他就走去问这个无花果。无花果说：“我们怎么能够停止生产这么美好啊，又好吃啊，又对人家身体带来很多益处的，来去统治人家呢 ？”OK， 然后他们又走去这个葡萄，他说：“我们怎样能够停止不造酒，然后去统治别人？”后来他们找那个草丛哦，草丛就是说呢，上帝不要的东西。叫他们，你来统治我们。他就说好，如果你要我统治你，你就要顺我，你不顺我，我就会出来烧你们。所以你要看到不同的方式的带领，做领袖就是这样子。一个人知道神的呼召在他们的生命哦，他们带领的那些人，他们会更加活跃的去侍奉上帝，去带服侍这些人民。如果不是上帝呼召的，他们就会带来这个毁灭啊！所以他讲呢，这个亚比米利呢，三年里面啊，他统治那些人啊，统治到啊，我们叫做 iron fist 啊，你知道吗？是好像是铁手的那种的统治的方式，谁不听我砰，谁不听我砰，没有人可以出声的哦，就是只有他讲，没有人讲的哦。当然咯，一直这样子打下去的话，总有一天人家会起来反他。所以他们这些人哦，就开始的神秘的哦，就去组织他们的人哦，要来反这个亚比米利。哇，他一听到谁要来反他，哇，带着他进兵哦，不管哦，他们讲啊 ，leave no prisoners free 啊，每一个杀死，一直杀。圣经上讲啊，他杀到啊。那些人啊，堆在那个城那边啊，像一座山这样子。然后后来哦，他就听到另外一边的城哦的人也是要攻打他哦。他们一听到他来哦，就吓到啊，哇，怕到啊，全部人逃回去他们自己的城里面哦，关住那个门哦。他也是一直攻出来哦。最后呢，上面的两个女人把一块石头推下来，就把他杀死了。在他还没有死之前哦，他叫他的这个。跟从他的那些兵士哦，哎，你要快点杀死我，要不然的话，他们说这个亚比米利啊，被两个女人啊用石头来杀死他，就没有脸了嘛，知道吗？所以哦，这边上帝告诉我们什么？我们要尽心尽力的去顺从上帝，跟领袖合作。领袖不是要来控制我们，领袖就是要来统治整个这个神的这个国度哦，让这个国度里面使到每一个人都会顺从上帝。所以牧师的工作就是使哈，让你们能够去顺从主。感谢主。所以你们为什么要多多的为牧师祷告？就是要这样子，求上帝给他恩典，求上帝给他智慧啊！所以我们不是用这种的控制的方式，用这种威胁的方式。所以呢，这个祭奠呢，他教导他的70个孩子啊，就是说呢，他们明白哦，什么叫做统治神的国度，统治神的人民，就是呢，要讨好上帝，供奉上帝，我们所作所为的就成为一个供奉。你照顾好你的家庭，借助这上帝的这个顺从着上帝来顾好你的家庭，啊，你就是供奉上帝，供奉你的孩子。侍奉你的孩子，这一切你所做的 你对待一个客人，你顺服着主啊。如果是一个客人给多你的五块钱，你顺服了主，你把那五块钱还回给他，你知道吗？那是叫做一个顺服上帝的作为。不是讲哦，我有机会拿多五块钱啊，极好，不是这样子哦。哎呦，我求求你哦，这一点是很少的钱，上帝还有很大的祝福给我们呢，不要去贪那一点点的小便宜哦。所以我们顺服神呢，就不要看这一点的、这一点的、这一点的小便宜，我们看着主，上帝要开他的天父，倾倒那祝福来到你的生命啊，根本啊，那时候你装都装不完，哦。所以当我们呢，跟从着主的时候呢，我们所谓的顺服呢，就是这样子。感谢主 ，Amen。让我们大家站立起来。我相信呢，圣灵在我们当中运行，神的话语呢，会带来给我们这个力量，来在我们的心中里面祈求主来帮助我们改变，改变我们的态度，改变我们的这个规则在我们心里面。如果我们以为做领袖呢，就是能够去控制别人，就要别人听我们的话，那个也许呢，就是有一点错的概念，错的观念。最主要呢，就是要帮助人去听上帝的话，顺从上帝的话。我们来祈求主教导我们什么叫做顺服主。让我们来祷告。我相信这种的道呢，对一些人会有一点深奥，不过呢，我们要开始的祈求圣灵来帮助我们。我们知道呢，有神的话语能够进入再进到我们的心灵里面，我们就会有改变。感谢主耶稣，感谢主耶稣，感谢主耶稣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感谢主耶稣。拉巴修库鲁布山达拉玛库里安德，耶巴巴兰杜鲁布苏杜鲁布山达拉玛库里安达拉玛萨达拉巴兰德。哦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